《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2章《意外的挑战》第64集。 学期的最后一星期，学校里一天比一天热闹嘈杂，人们四处谣传关于圣诞舞会的消息，但其中大部分哈利都不相信。比如邓布利多从三把扫帚的罗斯莫塔那里买了800桶香精蜂蜜酒，不过他预定古怪姐妹的事倒有可能是真的。至于古怪姐妹究竟是谁或什么东西，哈利并不知道，因为他从没听过巫师无限联播。但从那些从小就听 WWN 巫师无限联播的同学们的兴奋劲来看，古怪姐妹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组合。有些老师如小个子弗利维教授，看到同学们显然都心不在焉，便索性不再讲课了。他允许他们在星期三他的课上做游戏，自己则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哈利说话，谈论哈利在三强争霸赛的第一个项目里使用的那个精彩的召唤咒。其他老师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比如宾斯教授的注意力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转移的，他还是继续在那堆关于妖精叛乱的笔记中艰难跋涉。同学们推测，宾斯既然没有让自己的死亡阻挡他继续教书的道路，像圣诞节这样的小事就更不可能使他分心了。说来真是奇怪，他居然能把血淋淋惊心动魄的妖精叛乱讲得像破西的干锅底报告那样枯燥乏味。麦格教授和穆迪也不让学生们闲着，直到下课前的最后一秒钟。斯内普就更不用说了，他宁愿收养哈利当干儿子，也不愿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做游戏。他目光阴沉地打量着全班同学，告诉他们说，他将在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上测验他们的解毒剂。 他真坏！ 那天晚上，罗恩在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气愤地说， 在最后一天来测验我们，有一大堆功课，破坏学期最后的一点时光。 实际上你并没有怎么用功，是不是？ 赫敏从他的魔药课笔记上望着罗恩，罗恩正忙着用他那副噼啪爆炸牌搭城堡，这种娱乐可比麻瓜的扑克牌有趣多了，如果弄得不好，搭的东西随时都会整个爆炸。 这是圣诞节呀，赫敏。 哈利懒洋洋地说，他坐在炉火边的一把扶手椅里，第十遍阅读《与火炮队一起飞翔》。赫敏又用严肃的目光望着他， 哈利，我认为你即便不想学习解药，也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吧。 比如什么？ 哈利一边问，一边注视着火炮队的乔艾·詹肯斯把一只游走球狠狠地击向巴里堡蝙蝠队的一名追求手。 那只金蛋， 赫敏咬着牙小声说。 好了，赫敏，我可以休息到2月24日呢， 哈利说。哈利把那只金蛋放在楼上他的箱子里了，自从第一个项目的庆祝晚会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它。反正还有两个半月，他才需要知道那一声声刺耳的惨叫意味着什么呢。 但是解开那个谜可能要花好几个星期， 赫敏说。 如果别人都知道下一个项目是什么，就你一个人蒙在鼓里，你可就真的成为一个大傻瓜了。 别烦他了，赫敏，他应该休息休息了， 罗恩说着，把最后两张牌放到城堡顶上。轰隆一声，整个城堡爆炸了，烧焦了他的眉毛。 真好看，罗恩，跟你的礼服长袍倒是很般配。 是弗雷德和乔治，他们在哈利、罗恩和赫敏的桌旁坐下。罗恩摸着眉毛检查被烧焦了多少。 罗恩，我们可以借小猪用一下吗？ 乔治问道。 不行，他出去送信了， 罗恩说。 做什么？ 因为乔治想邀请他参加舞会， 弗雷德讽刺地说。 因为我们有一封信要送，你这个愚蠢的大呆瓜， 乔治说。 你们两个给谁写信啊？ 罗恩说。 别多管闲事，罗恩，不然我把你的鼻子也烧焦， 弗雷德说，一边挥舞着魔杖威胁罗恩。 怎么，你们这些家伙还没有找到舞伴？ 没有， 罗恩说。 我说伙计，最好加快速度，不然好姑娘就被挑光了， 弗雷德说。 那么你和谁一起去呢？ 罗恩说。 安吉丽娜。 弗雷德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什么？ 罗恩吃惊地问。 你已经邀请她了？ 问得好， 弗雷德说。他转过头朝公共休息室的那头喊道， 喂，安吉丽娜。 安吉丽娜正在炉火边与艾利亚斯平内特聊天，听到喊声朝弗雷德望过来。 怎么了？ 他大声问道。 愿意和我一起参加舞会吗？ 安吉丽娜用掂量的目光看了看弗雷德。 好吧， 他说，然后又转过脸去跟艾利亚继续聊天，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成了， 弗雷德对哈利和罗恩说。 小菜一碟。 他站起来打了个哈欠说道， 我们最好还是用一只学校的猫头鹰吧。乔治，快走。 他们离去了。罗恩不再摸眉毛，而是隔着一层废墟还在冒烟的纸牌城堡望着哈利。 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了，邀请一个人。他说的对，我们可不想最后跟一堆巨怪跳舞。 赫敏气坏了，说话也显得有些结巴。 对不起，一对什么？ 不说你也知道。 罗恩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情愿一个人去，也不愿找比如说吧，艾洛伊斯米德根。 最近他的粉丝好多了，而且他非常友善。 他的鼻子有点歪， 罗恩说。 哦，我明白了。 赫敏被激怒了说道， 原来从根本上说，你是想邀请一个愿意接受你的最漂亮的姑娘，即便她是彻头彻尾的大坏蛋。 是啊，说的基本正确， 罗恩说。 我要去睡觉了， 赫敏没好气地说，然后没再说一个字便快步朝女生宿舍的楼梯走去。霍格沃茨的师生不断表现出想给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似乎决心在这个圣诞节展示出城堡的最佳风貌。学校里张灯结彩地布置起来，哈利发现他进校以来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装饰。大理石楼梯的扶手上挂满了永远不化的冰柱，礼堂里惯常摆放的那十二棵圣诞树上装饰着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从闪闪发亮的冬青果到不停鸣叫的活的金色猫头鹰。那些盔甲都被施了魔法，只要一有人经过，他们就会演唱圣诞颂歌。听一顶空头盔唱出，哦，来吧你们这些虔诚的人，真是特别滑稽。盔甲只知道一半的歌词，有好几次管理员费尔奇不得不把皮皮鬼从盔甲里拽出来，因为皮皮鬼躲在里面，缝到盔甲唱不下去时，他就自己编一些歌词填进去，都是些非常粗野难听的话。然而哈利还没有邀请秋章参加舞会，他和罗恩现在非常着急了。尽管哈利指出罗恩即使没有舞伴也不会像他那样出丑，哈利是要和其他勇士一起跳第一支舞的呀。 我想哭泣的淘金娘总是跑不了的， 他愁闷地说，指的是躲在三楼女生盥洗室里的那个幽灵。 哈利，我们必须咬咬牙豁出去了。 星期五的时候罗恩说道，听他的口气就好像他们正在计划攻破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 今晚我们回到公共休息室时必须都找到舞伴，说定了。好吧， 哈利说。可是那天他几次看见秋章，课间休息时，午饭时，还有一次是在去上魔法史课的路上，他身边总是围着好多朋友。难道他从不独自去什么地方吗？也许可以在他上厕所时打他的埋伏。不行，他即使是上厕所，身边也跟着四五个女生。可是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他肯定被别人邀请去了。在斯内普魔药课上做解药测验时，哈利觉得很难集中思想，结果忘记加入一种主要成分粪石，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得最低分了。不过他不在乎，他正忙着鼓起勇气准备采取果断行动。下课铃一响，他就抓起书包朝地下教室的门口冲去。 晚饭桌上见。 他对卢恩和赫敏说，一边冲上楼去。他只要单独问秋章一句话，就这么简单。他匆匆穿过拥挤的走廊，寻找他的身影。很快，他没想到会这么快，他就看见了他。他正从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室里走出来。 秋章，我能跟你说一句话吗？ 法律应该规定不许咯咯笑，哈利气愤地想，因为秋章周围的女生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还好秋章没有笑，他说了声 好吧， 便跟着哈利走到他的同班同学们听不见的地方。哈利转身望着他，内心突然出现了一阵古怪的痉挛，就好像他下楼时踏空了一级台阶。他支吾着，他不能问他，他不能，但他必须问。秋章站在那里，带着困惑的神情望着他。那句话从哈利嘴里脱口而出，说得语无伦次，字音都没来得及咬准。 坐办公我行吗？ 对不起，你说什么？ 秋章说。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参加舞会？ 哈利问。他为什么要脸红呢？为什么？秋章说，他的脸也红了。 哈利，我真的很抱歉。 他面带歉意地说。 我已经说好要跟另外一个人去了。 哦， 哈利说。这感觉真是古怪。一分钟前，他觉得内脏像蛇一般蠕动不停，现在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根本没有内脏了。 哦，好吧。 他说。 没关系。 我真的很抱歉。 秋章又说了一遍。 没关系。 哈利说。他们站在那里互相对视，然后秋章说， 就这样吧。 行， 哈利说。 好吧，再见了。 秋章说，脸仍然很红。他转身离开了。哈利从后面叫住了他，他没来得及阻止自己这么做。 你和谁一起去？ 塞德里克。 他说。 塞德里克·迪格里。 哦，好吧， 哈利说。他的内脏又回来了，他觉得他们刚才被人拿去灌满了铅。哈利把晚饭忘得一干二净，他慢慢走回楼上的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每走一步，耳边就回响起秋章的声音， 塞德里克，塞德里克·迪格里。 他本来已经有些喜欢塞德里克了，已经准备原谅那些事情，如塞德里克曾在魁地奇比赛中打败过他。塞德里克长得英俊，人缘好，是几乎人人都喜爱的勇士。现在哈利突然意识到，塞德里克实际上是一个没用的小白脸，他那点脑子还不够装满一只鸡蛋壳呢。